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星期四下班路上是时候该想起我们的主题曲了， 那又来一遍， 那就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唱，你们就不能唱两句吗？ 赶巧了吗？这不是 赶巧了，我这又长了一岁。今现在四岁了是吧、 我现在是觉得两天没见你又小了两岁了呢。 呵， 现在只是白一岁。 托、您的福。哎，心态是有点变化啊。 好嘞、所以希望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能够跟着我们这个欢脱的心情撒欢起来。 对，毕竟周四了嘛，心情状态会变得更好一些了。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欢迎收听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克。 对啊，这个现在已经日落时分啊，差不多天已经黑了，我们再来听这首 Gravity 的日落。为我们今天周四傍晚的娱乐最王牌开个场。 古乐的时辰，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也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时分，我们的娱乐总排正在进行当中。我突然觉得这一句歌词也挺适合做那个签名档，因为昨天我们聊了一个签名档的事儿，就是微信的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签名档，我们追着日落，追着日落，哪怕路上只有你和我，那个感觉还是会让人有一些印象，或者说有一些画面感的， 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确实会让人就是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番诗意，就想吟诗一首。 对，晚上吃什么会想想。你的那个朋友圈的签名档是什么？ 哎，我没有啊。 你什么都没有写吗？ 对，就是以前还会就是有一些心情的感悟，后来就发现说每天的新感悟都不太一样，算了，懒得换。 就是你也懒得去每天更新它。 对，但是我的朋友圈经常会，它不是后来会出现一个状态吗？比如说正在工作当中，还是疲惫当中，还是说正在休假什么什么的。 你一般都是在摸鱼吧？ 没有啊。 啊，好嘞。啊、 发呆中。好吧， 这是最多的一个状态哈。 对，然后就没有任何文字。 我倒是发现你没有常常的变化这个什么签名档啊之类的，但是你常常会换头像。 对，假如说最近我的情绪这个波动比较大的话，我可能会变头像的几率比较高。 哎，好吧，好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内容跟以上这段对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俩也好几天没有见了，所以套一下近乎。 先聊五块钱的。 好了，我们继续听歌。是李春 MC Cat Dog， 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Sorry 啊， 怎么了？ 我播的这是李春自己的版本。 哦， 我刚才还又 Q 了人家 MC 哈达，我说 没关系，原谅你了。 二狗说我在哪里？ 没有出现他的声音。 啊，这是李春自己的那个版本啊。 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 这样一字一句，这样平静欢喜，深情的好句，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不管是狂风暴雨或是天气。伤害或是动静。 两首歌，我们算是和今天的工作也说一声再见啊。然后呢，我们慢慢的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节奏里，要测评今天的专辑了。新歌测评，昨天我们介绍了小霞啊，就是这个黄绮珊啊，小霞姐的这个2.0版本的新的专辑。今天要测评的其实也是一位老朋友啊，不能叫人老歌手吧，不能因为人年龄大叫人老歌手啊。 但是这几年很少听到他的声音。 对，因为我不知道你对他的印象，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走钢索的人。 对，就是我每次想到他总会想到说旁边一定要有一架钢琴。 是的， 对， 钢琴少年 是2012年的《天才与尘埃》啊，他好像还和范晓萱对唱过。 哦， 对吧？ 对，流浪汪汪， 对，有一些合作啊。音乐其实一直属于那种流行和艺术之间吧，我觉得就是没有刻意的去讨好什么，一定是一些有喜欢旋律的人啊，或者说一定追求说可听性的一些朋友，他就是很注重自己表达音乐的那种可能性和完整性。 他就是李泉，喜欢他的人可能会比较多，就是因为他那种很随性很散漫的那种自由感觉，就是能够让很多女生都会爱上他。 但也有人很不喜欢。 哦，为什么呢？ 就我觉得这个歌接受不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没关系，每个人自己的品味嘛。最近他接受了一个邀约，就是翻唱了张国荣的经典的老歌，叫《拒绝再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了。 对，这首歌呢是由林振强作词，玉置浩二作曲的，收录在张国荣198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当时是一位带有这个 funk 曲风的前卫音乐了。 对，就当时听就觉得说哇，就是那个 funk 的这种音乐类型可能听得比较少，就觉得是很新鲜。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重新的编曲呢，反正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对又冰冷迷幻了一些 啊， 就乍一听甚至我觉得有点怪，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听好几遍才能上头那种。 对，今天我还依稀记得你坐在办公室听到这首歌曲的那个感受，说哎呦，这歌听得让我想听他以前的歌压压惊。 你这么快就出卖了我吗？ 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是很有品质的。 对，有人就歌迷就说李泉站了出来，告诉人们一个音乐家和当今普通歌手的区别是什么吗？ 拒绝再玩。 呈现了一副已经喝大了的样子 啊。我不是就闭着眼睛摇了摇脑袋吗？ 那不就是差不多了吗？ 那不是应该沉浸在那个 live house 当中吗？ 就是，所以说就是它的曲风，如果说音乐的元素有迷幻的这种特质，就是这样的。 是 你如果听不进去，那就注定这首歌跟你无缘。 嗯， 当然呢，如果你 状态 对你如果尊重，或者说你试图去接受它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氛围所带动。 我在试想，假如说今天我的心情非常糟糕，然后我已经忙碌了一天了，其实我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有迷幻色彩的音乐的话，我可能会跳台，就这一刻。但是如果心情刚刚好，也没有不悲不喜的，我觉得就很能带入到那个氛围当中。 是心情不好听，这歌就洗洗睡了就得了，也挺好啊。听完以后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李泉，他作为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广东话唱的这么准， 这个词的标准。 咱们能不能不要疯狂的在节目里面秀粤语，这会让很多广东的 朋友 就是好了，我刚说完会觉得有不适感，但是或者就是疯狂的想要去赶紧联络我们教一下我们。 是， 对，是觉得现在这个天气北京太冷了，想要往广东跑吗？ 有这个意思吧，但是我确实刚被这个氛围当中带的有点 迷糊。 没有，我去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就是在北京王府井那附近。 怎么就跑到王府井了？ 我刚刚听这首歌的那个代入感，就是在一个夜晚的大街上，走在王府井旁边后边的有一条小道上， 而且你还就像这么冷的天气，你就穿了像今天这样的一个牛仔的一个外套。 不不不， 然后被冻得嗖嗖的那种感觉。 我面前出现的这位男士的背影呢，应该是穿着一个黑色的大衣，呢子大衣，质感一定非常好。 哦，没问题。哦，突然一扭头发现是郭鹏，对吧？ 有趣的灵魂， 哎， 有点沉。 那这其实我觉得对，甚至刚才有一瞬间我有点跑神，觉得说哎，李泉如果突然用上海话去演绎这首歌会什么样。 嗯， 当然这可能是我此时此刻跟这首歌的缘分还不够，或者说我没有太能够听明白听懂他想在这首歌里面表达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忙碌的星期四的傍晚，我给出三颗星， 我给五星好评。 那大家会怎么想呢？我们不妨今天两个人也 PK 一下吧。 好、然后我接下来的这个选择权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可以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一星到五星，请注意现在是一个打乱顺序的节奏啊。 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和夜晚听李泉之前演绎的这样子的类型的歌曲， 暖一些。 没有你了，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而眼神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像一觉醒来全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快乐睡着了，而孤独还醒着，过去美丽的连自己清楚都记得，回忆绽放着，而感觉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不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 刚一觉醒来，全世界都变坏，似是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哦，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我记得有一次，就很早很早以前，就试图跟朋友们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唱过这首歌。 嗯， 后来他们说以后你不要再唱李泉的歌了。 为什么呢？ 他说你是为数不多能把李泉的歌唱成那种 Mayday 的气质的，就是到这个地方就嘶吼起来了。 哦， 哦，所以啊，这首歌也算是在青春的那个印记里面有留有一席之地啊， 是是是， 没有你的。 真的，我现在觉得李泉啊，经久不衰啊， 经久不衰， 真是。你从以前听他的歌，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那张专辑《2046》，还是到他上一张专辑《十日谈》 ，OK， 都是我就觉得太好听了，代入感极强 啊。感受到了你脸上这个表情，就是 我还是想听他那个 眼睛和鼻子挤到一块去的时候这种欣赏。OK，啊， 流浪汪汪特别好听 啊。嗯，那个歌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吧？好 嘞，好嘞。 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歌手，就李泉这个歌手，他常常在流行和艺术之间游走的特质。 嗯， 当他游走到流行的这个领域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没有你了，就是那整一张吧，划火柴的小 啊， 划女孩划火柴的小女孩。对， 我是觉得 差点说错啊， 为什么刚才用 就这一张， 经久不衰这个词儿呢？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到现在这个年龄段还能保持一个很新鲜的创作力，特别好。 这不是已消失了一段时间吧？ 啊， 但是还能够再度去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人，好的音乐人，或者甚至有人称之他为音乐家，毕竟他确实有非常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基础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的一切都不是白来的啊。 是。 后来你刚提的那个首《流浪狗》，其实是在相对就实验性的一张专辑，就是《2046》里的那个作品啊。好，听完了李泉，连听了两首啊。我觉得刚才的从你非常欣赏的那个非常冷冽的那个版本的《拒绝再玩》，然后一直到这首相对比较暖意的作品《没有你了》，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我们主要测评的这一首翻唱的作品《拒绝再玩》的分级啊，分数会给几颗星？ 好，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没有说比较级，就是哪一个版本，比如说玉置浩儿自己唱的呀，或者是张国荣自己唱的呀，还有这个李泉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没有一个比较级，就纯凭刚才听到的那个听感而言。 OK， 就是你们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就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评论就好了。 是的。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存亡牌。你知道今天在翻这个日历牌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呦，这一年要过去了，这都已经到了12月16号，2021年的尾声。然后我们俩就在办公室讨论说，哎，今年这个年底还没有机会放个假。我想，哦，工作繁忙，可能真的是没什么机会了。 所以我们要今天借此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大家的年假都休完了吗？ 然后就听到悠悠的有人在旁边说，啊，哪里可以泡一个温泉啊，你知道哪里，哎，白吉哥啊，哪里可以啊，我们要不要团建一下是吧？当这样的声音在， 这是一个美好的夙愿。 即将上节目之前，又有响起的时候，我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对工作太认真了 啊 啊！哎， 这是我已经就忙碌完工作之后，一定要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舒适区，大脑的放松空间。 千万不要觉得说不放假就是对工作负责认真的唯一的表现。 嗯， 因为最近的人社部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已经表示说，带薪年假啊，带薪休年假是职工应享的权利。 对， 对吧？ 嗯， 休假是你的权利，你应该享受它，你应该去休假，对吧？ 那请你收回刚才那句话。 哎，好嘞，我要休假。 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呢是不跨年度安排的，但是我知道有些公司是可以四年，比如说今年没有休完，可以延续到下一年。 哦，这真的很好。 就是一般是不跨年安排的吧，就是因为你有些单位因为有工作的生产的一些特点，所以说有跨年度的安排休假， 是 跨一个年度，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休完的话就赶紧休，是这意思吧，就别等着了。 是看到有关消息这么说的，对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的同意可以不安排他休年休假，但是呢对职工应休而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也就是3倍工资。 意思就是不休假就得给钱的意思。那我还不休了吧？好实际啊！ 对，休假好像更能让我们保证我们的体力。 还有这个很喜欢这种感觉啊！ 但是我觉得 有人为你撑腰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我更 光明正大的休假。 就是假如说我要是今年特别的忙，没有时间去休假的话，还会有一些酬劳来犒劳一下自己，也是挺好的。扶我起来，我继续干。 啊，祝你早日圆梦啊！好吧，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是来自你的推荐 啊？ Sorry， 我推荐的是一首古典音乐，是吗？ 不好意思，我还是说哇，这个品味突然一下变得不一样了。Sorry， 放错碟了。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呢，也是比较老旧的一首歌了，是关于曾经的一支乐队叫做 Pearl Jam。黄色信封写的一封手写信。 刚才把那个电影推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确实需要休假了，需要一个假期。 你又退错了， 是另外一张电影吗？ 怎么回事？ Sorry， 我就告诉你，我要需要一个休假，最后一 次了，放空一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来吐槽。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974最王牌或者就能听见 FM 的直播间。针对刚才老白两次推错碟， 大家 action， 听到我刚才把那个碟推出来的声音了吗？ 噔噔噔噔， 大型社死现场，哎呦 ，Pearl Jam。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一百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是 就是你的年假休了吗？ 啊，提到这个问题，我想必很多朋友已经休完的时候心里是拔凉拔凉的 啊， 原来我已经休完了。 哦，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工作的岗位上休完了年假啊。 对，还有一些朋友的安排呢显得有那么的有一丝丝奇妙。 或者说你们的年假会是怎么去休，或者是你们大概的计划会是什么样子？ 是， 或者你们已经休过年假的朋友，你们是怎么休的年假？ 我最近听到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年假是这么安排的，前三天已经休完了，接下来剩两天半的时间，然后他是想就是到下一个年度再去休。我说为什么呢？我说这样可以休得更多一点吗？就是下个年度是不是可以休七天半？他不是，有两天半的时间我要用来去面试。 合着就是辞职了呗， 要跳槽了。 那我懂了， 机制 啊，那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说我要休多少天的事儿，休够了再说呗。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这一类的朋友。 对， 前者呢听起来这个比较抽象。 如果你觉得最近职场压力很大，老是头疼睡不着觉，离职了之后这些病可能就会好， 就变得具象了。 说告别，快告别，装模作样抱个别，散伙饭说不出的话留在 after party， 落雨天不朝天，吹风自己往空里面，心情变得愉悦，呼吸十分自然，酒过三巡人走一半，留下全世界新的伙伴，流泪放着音乐，门口点一支烟，嬉笑怒骂笑谈生活，一吐这些年的心不快，顷刻间很释然，发现雨已经停了。天桥下的风，天桥下的风很轻，天桥下的梦，天桥下的梦很轻，天桥下的风，天桥下的风很轻，天桥下的梦，天桥下的梦很轻。 刚刚说的那话呢也许不太妥当啊，补充说明一下啊。 你说 不是说你最近工作焦虑啊，压力大，临近年底了，任务多，老板给的事儿啊，会让你的心情不太好，或者呢一直游走在被他情绪所控制的这样一个边缘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一种离职或者想要去换一个工作的冲动。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冲动，你要首先在离职前想明白或者想清楚好几件事儿，再去做决定。 我想这个事儿它应该分为就是不同年龄段去思考吧。 是的，青年人的离职就是说走就走了 啊，对吧？ 所以现在很多单位的九零后的员工都得哄的。 谁说的？九零后现在都三十了 啊？ 对呀、 啊，是吗？ 我都三十了， 哦，没看出来呀、 啊。好了，我收回刚才那句话。 哦，是，一直觉得五岁了，六岁了。 我依然可以啊。 哎，就是说这个意思，你看，就是，但是一个七零后的或者是八零后的员工，就意味着说，当你对你自己的职场的生涯不够满意的时候，你可能内心的那个要做出的抉择会比别人更多一些，或者说那个压力会更大。 对，对，就不能像说以前说走就走了，然后甩下一个辞职信，然后把老板也是说的，对方哑口无言。 因为现在 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招聘里面都会有一个特别伤人的门槛，35岁 啊， 35岁以下，甚至前两天说，据说啊，说是有去某品牌的咖啡店说应聘，那个发现说，好像35岁还是40岁以下的都不可以进入到他们那个范围之内，这个其实是一个职场困境，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不着重去讨论说，真正的存在的问题到底如何去解决？ 对， 我想说休假可能是你缓解焦虑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对，我刚才说咱们今天不聊的是年假的问题吗？怎么聊到跳槽了呢？ 辞职是要休长假，对不对？ 好 ，long vacation 了啊。那么这个咱们今天聊的是短假，年假 是。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年假好吃吗？对于7/24全天候保障人员来说呢，年假只是别人家的孩子。 就也是那种属于工作要特别的连轴转的那种类型， 或者说对于他来说呢，家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是 工作一样。 对， 那人家苏丹妮儿怎么就这么爽啊？ 怎么了？ 哎，巧了嘿，明儿晚上阿那亚安排了， 我们要泼下冷水吗？现在这天儿，阿那亚 怎么了？ 风有点大吧？ 人就是去感受那个冰冷的海风。 去 放假了，放假了，放假了。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是个华丽丽的日子呀。抱歉啊，又来了。 祝阿那亚之行快乐， 祝你开心。 这是我们为你打的前站。 好嘞。我其实觉得每个人的生活的安排的不太一样，有的人越到年底越忙，有的人越到年底越闲。不一样。 斯坦福桥的味道，他说还剩5天没有休呢，这人太羡慕了。临近年底，就很多公司都会出现一些什么年度报表啊、年度总结啊， 是 各种各样的业绩压力都会堆上来。 对，单位述职啊， 这种事儿解决完之后呢，赶紧休个5天年假。 我觉得先不管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年假，可以让你出去走走什么的，看场电影的时间总有吧？这个总可以安排吧？ 是的。 最近呢，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电影的主题啊，一些海报。我个人看到的最多的两个，一个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少年啊，雄狮少年，这个好像现在有点出圈的意思，还有就是肖央和陈冲主演的悬疑电影误杀二啊，我刚才说的是误杀一啊，对，那是2019年的事儿，当时12亿的票房，现在这一集的这个续集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虽然我们总觉得说好像是应该续着那个，但是这个真的故事不一样，明天起就要上映了。 是的，这一部呢依然是由陈思诚监制，肖央、任达华、文咏珊领衔主演，将会在明天开始国内上映。据说这会是一部又狠又温暖的电影。 我觉得那个狠字的理解应该是节奏悬疑，温暖应该是最后的主题。 而且据说制片方很有眼光的，让单依纯为这部电影唱了主题曲。 你想说很有眼光、很单纯的选择了单依纯？ 单依纯唱了《萤火虫》，很单纯的一首歌。 好吧，单依纯就是属于那种声线很温柔、唱商很高，就你听她的声音呢，也许你听不到太多的一种技巧、修饰，但是又很好的传递歌里面的感情啊。来听单依纯《萤火虫》。 微弱的光。漂浮向天空，黑夜之中，谁将黎明歌颂？时间湍急的流动， 确实不错，但有些人就说，哎，你也许 get 不到啊，就是 get 不到他的好，或者说觉得，哎，你们老说单依纯唱的好，他怎么就好了？首先啊，他很单纯， 因为他叫单依纯。 好，认真的来讲的话，我是觉得他的声音的那种收放自如，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歌者必须的素质。还有呢，我觉得你听他唱高音的时候，你不觉得很费劲儿？然后突然又哎，这个音又下来的时候，就是到低音的部分的时候，它这个中间的衔接又很自然，这个就不像我这种能把李泉唱成 Mayday 的这种感觉的人，能完全不是在一个 level 了。 好的，明白了，以上我就替你转身了吧。 哎， 我明白了。 我本来就在正对着他，好吧。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像是今年这一次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那个小助理的形象。 嗯，然后按钮还得你帮我摁是吗？好，我是觉得好，这首歌还算是不错，我推荐给大家的这首单依纯 《萤火虫》， 好听，好听，好听。 嗯， 最近你有没有看那个剧啊？小敏家啊？ 啊，没有，没时间追剧啊。但是据说这部剧的评分还不错，挺高的。在这个北风呼啸的日子，温暖的好声音要多多的安排起来，因为这 你不看剧，你都干些什么呢？就是会刷一些什么综艺节目还是？ 也没有，我最近在看就是一些短视频吧。就是我用短视频的方式来追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哦，明白，就是这个型呗。下一条。 所以你说我看综艺了吗？也没有追。然后你说我看电视剧了吗？也没有追。但你说我看了吗？好像我也看了，但是我是通过一种短视频的方式去看的。 哎，行了行了，这事儿很快就不靠谱了。我们是哎，就是昨天我们放了那个暂停音乐中，算是小敏家的 OST 啊。今天我们又上线了一首啊。毛不易演唱的插曲叫《原来的温暖》。 嗯，天气预报显示，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然后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5°C，明天会迎来此轮冷空气幅度最为明显的一天。所以呢，原来的温暖在哪里呢？ 哦， 我们要借由这个羽绒服来告诉我们。 嗨，我刚才想，你为什么突然加了一段天气预报？原来是希望召唤毛不易，来去带来一些温暖，找回原来的温暖。 当你还是离开，门轻轻关。 算大。当你一个人期盼，突然觉得孤单，都有些荒诞，你决定分开的所有理由，偶尔你也会承认怀念曾经的瞬间，你突然发现你丢失 我觉得在听完单依纯之后听毛不易呢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嗯， 就是你会觉得单依纯是女版的毛不易，毛不易是男版的单依纯， 都是走那个情歌路线， 对，他们俩的声线都有一种治愈特质， 嗯， 就是毛不易的歌从他出道一直到现在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一直都没有说啊让你惊艳的高音啊然后多么炫技的这种表现啊，就是特实在唱的， 嗯，很温暖，嗯，就好像这个人在你旁边，就像你身边的一个朋友在给你倾诉他的故事一样， 嗯，就是从名字到他唱的歌都是这样， 嗯， 感觉特亲切，啊， 哎呦我要珍惜一下我的头发 听完了毛不易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找到一些冬夜里温暖啊，这首歌叫原来的温暖， 嗯， 今天我们聊的是个很温暖的事情，就是你们的这个年假休得如何啊， 嗯， 如果没有休的话是不是有相应的计划， 对， 嗯， 有朋友发来信息 blue blue blue， 他说临去北戴河前一晚接到了通知不许走了，哭着带着娃逛了家附近所有的海鲜市场，告诉他看这就是大海的味儿 啊，好嘞，最好把家里面的浴缸再倒点倒这个注满水， 嗯， 再撒点盐， 我觉得我也有必要最近去一下这个家附近的海鲜市场了， 这个天儿吃海鲜真的不会觉得特别的生冷吗？ 也并不是，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就想做一个计划，说今年跨年的时候能不能带着家人啊一起去到海南啊去度假， 啊，好的， 嗯， 然后啊，我可以明白， 还是响应了一下我们的号召，嗯，就是尽量不离京，不出京。 嗯，你就想好了，嗯，去海鲜市场这件事情就 OK 了。 好的， 啊，就是海鲜吃的有点冷的话，我们可以吃海鲜火锅吧。 收到， 先计划着好吗？ 行了，行了。 啊，好吧，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当你有的一种感觉是被困在办公室的格子里的时候，证明你需要出去走走了， 嗯， 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远行，那不妨可以逛逛菜市场。 好。 哎，真的，逛菜市场是可以治愈很多的人的。 是的，嗯，那我们就来重温一首老歌，是来自魏如萱当年很棒的一张专辑，是陈建奇帮他制作的，叫《优雅的刺猬》。其中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因为当年听就觉得非常的先锋，现在听依然如此。困在 无声的叹息，像爱躲进光里，最深的痕迹是爱，荡漾的泪滴像日升入海底，最深的爱风刺痕，谁比谁容易。 哎，这首歌也有那种冰雪的气质，哎， 哦， 啊，对，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可以好像看那种冰灯在你眼前闪烁的样子， 肃冷感， 肃冷感，对，困在， 对，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2010年的一张专辑， 嗯， 我就觉得陈建奇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制作人， 嗯， 就是他依然到现在为止，他的创作风格，包括帮很多音乐人去调他这个唱歌的方式，都调得非常有他自己的味道。 制作人是会有自己特别明显的制作音乐的方式， 嗯， 特质，以及自己的一些固有的要求和执念啊等等， 嗯， 所以就是好的制作人其实会让一个音乐人在坚持自己品质的同时能够有把控他的品质，就特别像一个产品经理， 嗯，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说到这个休假的事儿，我刚才就看到不少朋友说哪怕去不了远处也想去滑个雪什么 的。哦，太好了， 就很开心。 所以我们今年是不是有一个滑雪计划呢？ 我觉得这个是 你就是变相想问我说您什么时候买单啊，什么时候组织团建，又来了又来了。远处咱不好说啊，我觉得因为昨天我们说了一个，就是三里屯的太古里，三里屯那个太古里有一个那个什么活动啊， 嗯， 对吧？叫什么？叫 潮运当道。 对对对，然后他应该现在一直到1月3号那个活动都有，所以刚才有朋友问说昨天你们说那个是在哪儿，我就再说一遍， 嗯， 所以说这个冬天如果想去感受冰雪激情的话，其实不单单可以就是你要去什么滑雪场，我觉得去那个潮人的打卡地，去三里屯也可以， 嗯，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嗯，他会有三个冰雪运动的一个互动装置，比如说潮运雪车、潮运滑道，还有潮运单板。 对，昨儿说过了。嗯， 潮运单板，我好想去体验一下啊，因为我不会单板。 你让思萌教你啊？他不会吗？ 啊、报销吗？ 合着我这钱必须得掏是吗？稍后还有个连线的单元，所以今天其实非常简单，你把你年假还剩的天数啊，哪怕你休完了就发来个零都可以， 嗯， 剩下的年假天数加你的手机号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娱乐总台的公众微信账号974最王牌。 对，虽然说此刻我们耳边想起来这首歌特别适合漂移，但也要请注意稳驾慢行。 又忍不住拿出那个玩具枪了， 我下一回去玩卡丁车一定带上这首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娱乐装牌，嗨嗨，我是艾克， 嗨嗨，哎，我开话筒了吧？ 开了，哎，音乐还没有 cue 啦， 这就来，为了这首歌，我甚至有点晃神了。 梦安魂于九霄，火车驶向云外，对不起，给他打一个颠倒号。 还倒装一下是吧？ 是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刺猬乐队。刺猬有多有名呢？今天下午我们试听音乐的时候在放刺猬，然后呢就是这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就是离了几桌的一个做古典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突然说，是刺猬吧、 哦、哎呦实录啊， 厉害， 鼓敲起来。 我那些在梦里就像 有没有一种穿着羽绒服还在蹦迪的感觉？ 我说实话吗？ 啊，请讲。 这首歌如果放两年前我还能燃一燃，但这首歌现在好像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过劲了的运动饮料，听太多遍了。 对，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没有那么兴奋了，听到以后 是 宁愿听李泉的歌都比这个好。这是什么？你就应该生吃海鲜，我跟你说， 证明我老了，行吗？ 你年轻，你这是吧，都没到十岁呢，不着急不着急啊，慢慢长大。这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这里面其实最吸引我的一句歌词就是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在年轻。所以年轻的各位们，你们的年假还剩几天呢？接下来我们问一个年轻的朋友。哎， 嗨， 哈喽哈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哈喽哈喽哈喽， 怎么称呼您啊？ 你好你好，我姓张， 小张，他的那个微信的名字叫豆奶。 哦， 对， 肥肥豆奶。 这个听上去很像一个喝过的饮料。哎，你旁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吧，好不好？啊， 是我吗？ 啊，对。 啊，好的好的，不好意思。 不，不是我吗？我旁边还有一收音机，我正在收，我在收音机里，好吧？ 哦，就是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真的我挺激动的，被抽中了。 啊，对对对对对，目测你年龄。 因为喜欢那个老白已经很久了。 哇，又一个线上表白的。 对，我这个喜欢你也很久了，大概就几分钟的时间了啊，刚看到你，因为你今天才刚刚关注我们，对不对？ 对对，不是，我是一直开车，然后我每天是下班这个时间点来听这个，我没有时间。就是发你们的那个信息，然后今天正好在路边，我赶紧的就发了这个信息，结果就被抽中了。 缘分缘分缘分，艾科执意要选你来做今天的 call in 的对象啊， 是 因为就是目测你今天的这个，就是你的照片一看，这个目测也就18岁吧？ 啊，说多了吧？ 啊， 还不到休年假的时候。 没有，不是，没有，没有，没有 啊， 没有，没有。就是 哦，行了，没关系， 没 关系，没关系。 我们今天看了一下，就是你现在跟我们分享的，你今年的年假已经没有了， 余额 零天， 零天。 然后此刻的心情如何？ 就是因为之前年假都是10多天，然后也用完了，都是出去玩，然后也怎么说呢，就是用干净了也正常 了。然后去哪玩了呀？ 他关心的这个，你去哪儿玩了？玩的开不开心？ 对，重点是这个呀。 啊，有什么好推荐的地方吗？ 是的呀， 啊、 也让我们听众朋友用耳朵来，听一听就行了。 哎呦， 滑雪呀，滑雪。你看， 你看，刚说滑雪。对， 那你现在会用单板吗？ 我会，我滑的就是单板。 你看看人家， 你瞧瞧人家， 你看我们听友这质量， 就是像我这只会玩狗拉雪橇的， 狗拉雪橇可爱精。 这行了，这是一个，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答题环节了，待会儿再聊啊。 好嘞， 准备啊，三道题。 第一道题，周华健与人，其中当唱到我相信我爱你，什么上眼手交给你 ？A， 闭上眼哦 ，B， 蒙上眼 啊，闭上眼还是蒙上眼？来，抓紧时间。 我闭上眼，闭上眼。 啊， 闭上眼， 闭上眼哈，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 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 嗯，人家未满十八，没听过这老歌。 所以答错了是吗？ 答错了，很可惜。 Oh, sorry。 哦， 没事，还有，我们接着把下面两道题全都答错了，也有机会。来，第二题。 这叫答错呀。 嗯， 孙燕姿有首歌叫就是这样，歌词当中唱不穿什么体会真的感觉， A 鞋子， B 袜子。 嗯，鞋子还是袜子？ 答错。 不穿袜子。 嗯，哎，对了， 鞋子体会真的感觉。 对了，答 恭喜你回答错误。 啊，又错了。 对，你现在要三题都错，我们才会有9.9元送给你呢。 对，这是一个反转嘛。你如果说你前面两题都答错，接下来这题你还答错，三题都错了，我们反而也会奖励啊。来，准备最后一题。 好。 王菲不留，其中唱到如果我还有什么让风吹散它， A 回忆， B 哀伤。 回忆还是哀伤？ 回忆。哀伤。回忆。 回忆，听一下。答错了，三题全错。哎，不觉得咱们这个游戏设置有点儿？ 这运气是好呢，还是好呢？ 三题都答错也挺不容易的。 是啊， 而且还在路边这么有些还有嘈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嗯，现在是安全停靠的。 对，我就停在路边了。 好，谢谢。 好，我们就不耽误你开车了。然后，三首歌曲选择其中之一送给你想送给的人，有吗？ 周华健的《雨人》，孙燕姿就是这样，和王菲的《不留》。 孙燕姿的吧。 嗯， 孙燕姿，你有没有想在这一首歌里面说的话，或者想要去祝福一个人，都可以。 这首歌送给农夫，希望农夫一直爱山泉。嗯、 哇， 这是一个情侣名吗？ 这不是一个植入广告啊，我们得先前提条件。 没有。 但我觉得这个表达很浪漫， 有点甜， 是， 嗯， 太甜了。 好嘞，那这首来自孙燕姿的《就是这样》，一首很欢快的歌，就送给农夫，还有这位叫做山泉的朋友， 代表山泉送给农夫。 对，好嘞， 好， 然后希望你们永远甜， 拜拜， 谢谢，拜拜，谢谢，爱你们， 拜拜。 我的世界梦与我没有距离，说去就去，发出讯息，接受我的频率。冒险前进，穿透心里的好奇，不想隐瞒，不想委屈自己，我的心情向明天看齐。就是这样，摇滚吧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换个美丽画面。今天不就是讯息，接受我的频率，冒险前进，顺从心里的好奇，不想隐瞒，不想委屈自己，我的心情向前看齐，就是这样，摇滚吧全世界，就是这样，超越虚拟的界限，就是这样，换个美丽。永远。 事少一点，情绪好一点，明天后天不管不管不管向前看近一点。 冷门冷门啊 sorry 啊冷门歌手孙燕姿 哦，你要说冷门歌手啊？ 哦，对， 这位是来，就被我西北的朋友传染了， 突然有了西北的口音啊！我一口肉夹馍咬下去，一碗拉面吃下去，就突然 前后鼻音不分了。 哎呦，现在身上感觉有西北风吹过的感觉。 那你应该说西北风， 西北风吹过，然后听到一首冷门歌手，好玩吗？ 冷门。 吧，刚才是一个甜甜的一个表白啊， 嗯， 然后呢，我们看到一些很逗的留言， 嗯， 啊，包括有悠悠说年假还剩下1.5天零1.5个小时， 哟，真细， 一折合相当于就12个小时吧， 嗯， 啊，你想想每天请假1个小时，刚好到月底休完，不过老板会不会怒死我？ 我替他回答，会。 然后你就可以休一个长假，换一份工作， 开玩笑，也不至于。哎，有没有公司这样请假的呀？请年假？就是可以拆成几个小时来休， 你可 好像没 有 听过 吗？ 有吗？有吗？ 有 有哈， 就是那个葛优他们开那公司， 就是还是活在剧本里 啊，哎，对， 是吧？ 这就不太靠谱吧？ 明白了，明白了。 但是我听说过那种能休12个小时的假， 嗯， 就是之前有公司，比如说有那种失恋假， 嗯， 啊，比如说你前一天就是失恋了。啊，对吧？ 嗯， 然后老板为了体恤你的心情， 嗯， 知道你这样也工作不到点儿上， 嗯， 休息，休12个小时， 一年有几次呢？ 你一年想失恋几次啊？对吧？这个越少越好，对不对？啊， 但是我想，就是奔着这个由头去请假的朋友，应该不是单纯的失恋了， 就是我 可能就是想请假。 我当时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是怎么核实这件事情，对不对？ 嗯，是啊，失恋确实，所以很多假期还是挺有趣的，就是这仅限于网传。 OK， 嗯， 好吧，今天大家的假期的这个报告啊，我们其实也收到不少朋友的报告。 嗯， 我发现零天的朋友不在少数。 嗯，看到还有就是完全没有休的一些朋友，然后到年底了，现在发现年底手头的工作特别的多， 嗯， 也没有时间去休息了，该怎么办呢？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 这个焦虑就是来自于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 对，嗯，而且现在也不太适合出京了。 对，对，天气太冷了，有的时候就 是 你真的也会有一种进冬眠的状态，就是懒得动会儿了，就附近走走啊，然后滑滑雪，泡泡汤，吃点火锅，就挺好的。 或者就像我们今天在办公室里畅想的那样，有一个团建的可能性，或者说你带着自己的家人也行，是不是？ 嗯， 我们去到一个小木屋，然后泡泡温泉，然后看看星星呢？ 又来了。 降落在你凝望的眼睛里，说这世界你描绘在宇宙旅途中遇见的银河与恒星。 哎，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有一次假期、嗯，然后也是一个年假的时候，在海边看星星的那个感觉。 嗯，所以这首歌氛围感也是拉满了。 对， 是来自我特别喜欢的两支乐队 ，Mr. Miss 和布朗尼的合作，《梦幻联动》嗯，越过光年的星。 好啊，就是在我们做这样梦幻的一个幻想的时候，先30秒钟时间把大家拉回一下现实啊。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对于假期的那种就是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假期就是休息就好了， 对， 就是能找个地儿待着，安静一点。有的人就得折腾，啊，他就得游山玩水，他得就是。各种这个走路啊，然后火车啊，飞机什么的，他才觉得自己是休假了。 嗯， 每个人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互动这个话题，也可以问一下大家，这个历年以来就是休假的过程当中，哪一次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体验？ 你有没有那种印象深的休假的经验？ 有啊，去年啊，就去了长沙，然后人山人海， 反正就是都跟吃的相关呗。 再也不想去了，我刚一下飞机就闻到了辣椒味儿。 那不是挺好的吗？ 是，长沙确实是个好地方。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休年假的话，最好还是安静一点的地方吧，毕竟你是去休息的嘛。 是是是，体验一下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就像徐光汉这张专辑当中唱的一首歌《舒服雷》，是吧？ 残忍， 这是和王若琳合作， 非主流了 Joanna Wong， 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覆灭我从来的自尊，沉迷在每一句停顿，你一颦一笑都占据我心神，忽冷又忽热的把戏，爱离不离的回应，这等我赤裸裸心，这是不是个游戏？ 说我就是那种可以按小时休假的公司。 谁？你刚刚说谁？ 王莹。 哦，我听着王力宏。 他是该休假了，他得休一段时间估计啊。 好羡慕啊！ 你这是看不清楚，听也听不明白了吗？ 是没有戴眼镜，就是散光有点严重。没有戴眼镜坐在直播间就相当于我瞎了，你知道吗？ 艾科，你这受的都是工伤啊。 是啊。 你看耳朵不好。 报销吗？ 眼睛不好 能报销吗？ 我是人力资源部是吧？什么事都问我。报销报销报销报销。 这等我赤裸裸心意，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个游戏？ 上眼睛。 许光汉现在唱歌真的是越来越有范儿了， 就莫名其妙他和王若琳两个人的声线为什么如此搭， 这人帅就跟谁都搭是吧？ 啊，不不不不， 你是想说什么？是真的很搭吗？ 真的很搭，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声线听起来就觉得真的像一对情侣一样，很舒服。 这首歌的编曲也好， 是， 好了，刚才有朋友说，有诗月，这也应该是今天才刚刚关注我们那个朋友，今天有好几个朋友刚关注，新关注我们，然后 欢迎加入。 重点是看了一眼他们的头像，清一色的美女啊。 哦，更欢迎了！ 欢迎欢迎欢迎！ 手动鼓掌， 就是这是什么情况？是一个 因为你啊， 演艺公司、影视公司的同事们都集体听节目。他说我还剩6.5天啊，此外我多了5天的假期，育儿假，有没有这个育儿假？这个应该是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注的一个，就是新的一个假期的类型。 育儿好像就是那个产假吧，产假是多加了30天。 对，增加产假的时候，其实会增加了一个育儿假，但是它有年龄限制。这个你要看一下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什么呢？ 就是3岁到6岁小孩的育儿假。 3岁到6岁，就是小朋友现在已经出生了。 哎，不是，哎，好像是说不满3岁吧？就如果、 不满3岁，我记得应该是。 对，不满3岁。 可以每天要每年有多少天的育儿假呢？ 6天吧。 哦， 到底清不清楚？ 不太清楚。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直播间。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多努力，不在乎这些。 你们都不记得这个。 来听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曾经在节目当中推荐过的一支乐队 ，School of Seven Bells， Open Your Eyes。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 where future will we go。 那片雪 然成花，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心火灿烂都到达。They dance on the night, pass the flame together, 我心跳的声音叮叮雪发芽，希望之火懂得童话，无论多远世界一家，无论多远世界一家。 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 你的年假还剩几天啊？欢迎你，就可以把你剩下的天数，甚至一天都不剩，发零过来，然后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年假的话题。 嗯，什么意思啊？ 这对于一首歌最大的尊重是你没有放完这首歌，然后等半点的广告之后回来接着把它播完。 这歌刚才那段都忘了吧？咋唱的？ 哎，没关系， 一段继续来啊！ 好，让他来去做我们的电乐好了。 没有休完年假的朋友接着休。 刚才有一些朋友帮我们回答了关于这个育儿假的话题啊， 嗯， 5天，3周岁之内啊，但是我想啊，就一个假期啊，或者一个像你我们说到的育儿假也好，或者甚至刚才那个不靠谱的那个失恋假也好， 嗯， 它一切都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可以休，因为据我所知，其实很多的工作啊，当然啊，就按照要求，其实休年假其实应该是员工正常的权利， 嗯， 啊，应享受的这个待遇。但实际上很多员工自己也不愿意休，或者甚至很多老板自己也不愿意休假， 嗯，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工作太忙了，而且就会有一种心态，其实本着说你也不太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 嗯， 就是这样，你要是休一天假，你得让人给你替班了， 对，带节目， 所以 你就意味着说我想休一个相对长时间的假的话，我必须把很多工作安排好。 是，那我们可以发散一下，就假如说休假了，然后今天享受了10天假期，然后你会是时刻保持自己的工作手机处在一个畅通状态吗？ 你关机试试。你先说自己，你可以吗？ 我可以选择性失聪。 哎，好，听不见了是吧？铃声。 我手机本来就常年静音啊。 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会把自己工作安排妥当的时候，比如说在社交网络留下一些，比如说联系的方式，比如说啊，我的工作现在有谁对接，然后呢，我大概的现在正在休假中，如果有事情的话，比如留言给我。 所以这一趴我们应该聊一下，你多久没有休过那种纯粹的假期？ 又想聊回辞职这事儿是吧？ 没没没。 一些朋友的留言，我 啊， 在温暖的直播间里面气得瑟瑟发抖。 你说， 哎，不是气啊，开玩笑啊，我这个很羡慕。他说那个，虽然我从来没有休过年假，但我从来不抱怨啊，因为我有寒暑假。是不是有点拉仇恨了啊？ 一口老血吐。 其实他就会解释，他说很多人都羡慕、嫉妒啊，就是甚至嫉妒，说你看你们教师啊有寒暑假，殊不知教师的假期都是平时，有的时候呢连班连出来的。就是没有朝九晚五，都是7点半到就是下午的5点半的作息。 嗯 嗯，所以呢，寒假做点什么呢？就是觉得能静静的发呆，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满足的事情。 嗯嗯，确实，仔细想想，就是当时上学的那个时候，好像就最忙的就是那个高中老师，还有初中的老师。 对， 他们其实周一到周五都是不得闲的。 有时候周六周日还得 补课 加 班 什么。现在就好很多， 哦、 就双减了。 双减了 啊。 嗯， 这节奏催着我要休假的意思， 永远年轻嘛， 想出去蹦个迪。 有朋友说很好评啊，因为他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呢就在听马赛克、 okay. 然后没想到一开到收音机的时候，这一刻也是同频收听， 这就是缘分嘛。这种收听一首歌的效果会远远大于你预定好预设好去要听一首歌的感觉，这叫音乐的偶遇。 所以接下来你要去哪儿度假呢？ 虽然没有什么目的地，但是呢可以在一首歌里面听到一个小女孩的从小到大流浪和成长的故事，也是个不错的感觉吧。 嗯， 已经远远的走过来了，她是 Sophia。 Sophia 离开了她的家，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挥别了深爱她的爹娘，还有从小看她长大巷子口杂货店的张妈妈。Sophia 她不太会说话，对这世界总有些奇怪想法，虽然说没有人了解她， 也许梦想中的城市会有他的舞台绽放光芒。 原谅他只有这一个愿望，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很难吗？还要付出什么代价，上帝才能够成全 首老歌，Sophia 的愿望， 所以感觉好像去到某一个，就是大自然，回归了大自然的一个地方去度假了，尤其这里听前奏的时候， 回归了大自然的地方， 就可以去感受风光， 是的， 感受美景， 哎， 我们现在只能用耳朵去感受。 他们说，实现梦想的筹码就是输掉。这是他要的吗？他沉重的行囊装着小小愿望，陪着他正一路闯荡，也许挣扎，也许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啊，在一个城市里面依然在拼搏，为了自己小小的梦想，在大大的城市努力的这些 Sophia 们。 刚有朋友说了，已经忘了上一次纯粹休假是什么时候了，然后好像已经记不得了。哎，我就在想说，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听大人说，哎，等到你毕了业开始工作了，就一切都好了，然后彻底的可以闲下来。但是现在在回想说，我们好像有一段时间还会眷恋学生时代那个感觉， 那都是大人骗孩子赶紧长大的理由。 是，但是你现在回想一下，假如说让你做一个对调，然后你现在去重回学校去上学，然后对， 那我一定 愿意吗？ 愿意啊， 我不愿意， 我一定可以叱咤风云， 让你就是永久的停留在高三时代。 你参考一下《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夏洛。我们是，但重点是你是不是可以带着记忆去生活？因为我们总想说，哎，你想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的理由是说你想改变什么？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过得很好，你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是，我觉得在每一个时代或者说每一个情境之下，都会有一个围城心理，就是羡慕别人，是吧？所以今天说的这个话题也是会有的。 对，好吧，说到这儿呢，未免有些感伤，不妨去国家大剧院看看经典的音乐会。12月24号至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会再一次上演啊。 对， 这个音乐会上下半场会分别由中国原创歌曲选段和西洋歌剧选段两个板块去组成。 上半场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歌剧《长征》《满纳斯》《萧红》和《红色娘子军》当中脍炙人口的曲调，而下半场呢，更是囊括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很多欧洲的歌剧重镇作品。 详情关注国家大剧院官网。 I have something I have to say. Look at your face and ready to cave in. No, I won't could steal you on me. I knew you would. Thought it was luck, cause took like a drug, yeah. But that's not enough, yeah. I'm calling my bluff. No, I knew you would want me to stay. No, I'm walking away. 我往前翻留言，就是翻到一个朋友，他年假还是十天的， 就是没休，是吗？ 对，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今年的年假都没有休。 所以现在就是盆满钵满，很富足的状态。 这个假是到年底，你十天没有休，这个假是不是能休成，还是一个回事啊？说不定就攒到明年。 我们祝愿他能休成。 好嘞，这首歌又是一首可以听着发呆的歌吧？这么说。像刚才艾克说的啊，那天我就自己啊弄一张数星星的歌单。 对啊， 那你要把那个儿歌放在第一首，数星星啊。 就是又是一个忽明忽暗，就是渐行渐远，感觉说可以抬头看着天上星星，即使说你现在看不到天上星星，你也可以看到前车的尾灯。 对，它有一种一闪一闪的，那是尾灯坏了，一闪一闪的。 说不定会有就是左转向右转向呢。 呵，注意交通安全啊。 好嘞， 我们听完了这首歌呢，回来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次元壁的这首歌。是一首好听的国风歌曲。我觉得临近年底听国风歌曲呢，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了，总有一种晚来天欲雪的感觉。这首歌是音阙诗听和国风歌手赵方静一起打造的，叫是为一款国风的游戏叫花一山新之月演唱的主题曲。 国风的厂牌，国风的歌曲，国风的游戏，国风的主题曲，这几个元素共同作用呢，感觉就构成了一个国风宇宙。 反正这个游戏呢，就是一款高颜值的养成游戏。就是如果你玩，会发现你在里面会演一个少主人。然后先得进一个书院读书，然后这个时候卷入了世家的纷争。 但是这个游戏据说声优都还不错，请的人是姜广涛、吴磊和苏尚卿等等很知名的这个声优配音。 我觉得这个游戏厉害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游戏公司也好，或者制作方也好，会把音乐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原声带制作大家啊，林海，这著名的音乐人啊。所以这首主题曲呢，其实就是林海来，是赵方静的演唱，但是其实也是那种标准的国风的制作体系。 林海配乐， 加了那个《梁祝》的旋律，应该是年轻人很喜欢的那种类型了。 来感受一下吧，不知道今天的次元壁能不能破呢？ 应该没问题啊。 赵方静，花一山。 在吹动天地悠悠，你撑开那座囚笼，千里从容，当星辰翻涌，映我眼瞳，我不是心动，是你一笑胜春风，荷塘照中一眼就惊鸿，大地是心动，听闻你是去成心头滋味。 哇呀呀呀呀呀呀！ 扎扎扎扎扎！ 谁扎了？ 两个人都怎么了？ 是听这个歌容易有代入感嘛？ 好好好， 对不对？但是你不太容易能学那个这里面这个唱腔吧？ 当然不能。 确实听这种， 这是需要有一定的功底的。像我这种只能毁掉一首歌的，你敢吗？ 会可能唱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你想一下，音阙诗听啊，我曾经唱过他的一首歌《芒种》那个场面。 天哪，不堪回首。 是是是。 但是我跟你说，说到假期，今天我们聊年假，我刚才我就顺便又查了一些资料， 嗯， 发现其实假期这个事情也有一个进化的年谱，还挺有意思的。 嗯， 古代假期最早的时候叫休沐，休息的休，沐浴的沐。 嗯， 然后呢，到了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休假的制度。就是根据汉律记载说呢，历元五日一休沐， 嗯， 然后假期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打扫一下卫生啊，擦洗一下自己的这个家居啊，然后走亲访友啊， 嗯， 游山玩水啊，等等等等， 哦， 它是有一个演变史的。 对 啊，就是每个朝代什么都不太一样。 哦，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段之后，再搭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国风的歌曲，就好像我在那个游戏里面的新手村一直玩，玩着玩着玩着，进化上几十年几辈子之后，我说不定也能成为一个大神。 应该你这样的就是类型应该出场的顺序，按照出场的这个级别应该可能也就一级 永远在新手村 对，绕不出来了。 你没有看过有一个人吗？就是他就永远在有一款游戏当中新手村常年玩，然后十几年之后呢，好多人都已经不玩那游戏了，但是他成为了大神。就他那个经验值其实都是一样在加的， 也就没有什么 bug 什么，就是自己不停的练嘛。 对对对，每天劈柴砍树， 会马劈柴啊。 对， 厉害厉害，羡慕他这样的心境啊，从容的心态。我们也太难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有这种放下一切的心情啊，去看待自己的人生了。我想休假或者简单的年假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好久没有听说你最近的生活，沉默不舍不由分手，慢慢觉得累了，还是学着忘了。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离开后，时间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以为你在左右。没说错，感情没有对与错，删除你的面孔，再继续漩涡。 他担心放了一首这么深情的歌啊，刘可夫的一种从容，然后发现他们聊天室里一堆人在抢红包 啊。为什么？ 就是现在听那个聊天室里面，其实里面是有抽奖的。 嗯 嗯， 哦，我也试一下。 哎，你能不能从容一点？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哎，你看我跟你就不一样。 嗯， 我就特别淡定。 那怎么了？ 这样的事情 一晃而过，反正你也没有这个抢那好手气。 哎，怎么说啊？关了话筒我试试。哎。 我守我的承诺，可昼夜交替，心又被吞没。离开后，时间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以为你在左右。 是刘可夫的从容，就是特别从容的看着大家的留言的，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这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包大人， 啊， 一封邮过。包大人说，我们迷你小公司休假和上班 一天呢，上班一天，只要你有微信这个软件，就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上班。 嗯， 他说我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时差十个小时也得开着微信。 哇，创业型的公司好像就比较忙，显得。 哟，你还能去欧洲旅游呢？现在，哎，这应该是过去 当年吧？可能说 的 是， 对对对，哎， 有人夸你来着。 哦，怎么讲？ 哈哈哈哈，老白越听越有意思，越来越年轻的感觉，阳光，人真好。 你知道这不是因为我有意思，不是我年轻，是因为你听我的时候，你自己的心里面也有阳光，所以你才会觉得我阳光。 真会说，又学到了 ，get 到了。 要不然， 所以说电梯间啊， 怎么活到现在的？ 电梯间就能体现一个人的说话智慧。 对。 没到电梯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呢，就处在一个角落当中不说话。 你说那感觉，就是大家现在想象，你就是在那抠着手，低着头。 对，然后此刻的老白、 啊，小朋友几岁了？ 嗨、 啊，不是，然后我就会怎么样？ 然后你就会见到很多同事，就会和他们聊得很热络，这是一种能力。 其实我是有社恐的人啊，不相信吧？ 压根儿没看出来， 就是因为我这样的特质，所以没有办法休假。 好嘞， 电梯里哎聊两句，哎还有一个事儿啊。需要你帮忙， 确实有的人好像是有那种心态的，比如说你坐在那个位置比较靠门口，经常会遇到一些同事来来回回，你不停地要和对方打招呼，就怕冷落到谁。 这是阳光的人就会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看谁都抬头笑笑嗨，时间长了以后脸部就会僵硬啊。这儿有一个叫话题终结者的朋友，帮我们来终结今天的话题吧。 是， 其实借你这话表达我自己，他说听了这个话题我 emo 了。 emo 哦，我 emo 了，我 demo 了，又 Q 出来一个朋友，说我年假、探亲假一天都没有休啊。 嗯，别 emo， 这首歌能够治愈你。Is it me？ 只有我一个吗？不是，只有你一个，我们都是。 Pardon？ I hate holding babies and people trying to save me. Think religion is a。 下面一个金头巴脑说，这个年假加婚假休的特别爽，就是单位不允许出去玩儿。那也开心啊，那么多假期， 嗯， 是吧？咱们祝福大家年底之前都有顺遂的心情，假期还是没有休的朋友呢，赶紧安排。 对、嗯、我们也祝福大家能够休一个纯粹的假期，虽然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是就不要那么忙碌就好了。 对，人生路还长， 老白在身旁， 我还是坑王。假期呢一定要好好的安排啊。 好嘞， 希望你们总有在忙碌的人生当中片刻的间隙和休憩。 所以最后一首歌曲 Is It Just Me 来自 Sasha Alex Sloan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珂， 我是老白， 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以上为广告时间。